才明白爱上你等于爱上了寂寞。 山巅的眼神，

表情。爱是种病，不仅生气，少了耐心，断了关系，直到快失去，才发觉自己多爱你。爱是理由，爱是原因，爱是有我，爱是有你，请你原谅我的错。Oh, say a little something, my babe. autumn ends, the warmth and brings the winter. Gone too soon were days of you and I. Wait.